哎呀，嗰度都唔停唔到喉添，上一节啦。好啦，第四节又翻嚟啦，又继续啦。我同阿荣少同阿仙人啦，讲呢个历史启示录嘅第八集嘅第四节啦，帮会嘅文化。好啦，上一节咧，我先要解答一啲观众嘅问题先。 哦，唔使啦。 系啦，系啦，上官啦，话讲历史嘢啫嘛，系啊，我真系讲历史嘢啫嘛，系嘛，好啊，咁啊，继续咯。咁头先咧，我哋讲开咧，黄金荣就冇离开呢个上海啦， 系， 咁跟住就 咁啊大镬， 真系大镬啦，去24A 啊， 咁你就大镬啦， 24A 啊，真系大镬啦， 系， 啊林老啊，大佬八啊几岁啊，佢仲要写悔改书啊，个悔改自白书咧，仲要登喺文汇报上边啦， 几千字。 跟住仲要呢大世界前佢哋㗎嘛，佢要喺大世界门口度扫地啊大佬。即係因为点解呢，共产党文化好简单啫，即係国即係呢个共产党建国啦，嗰陣时候呢新中国成立啦，咁有五样嘢呢就即係唔係咁即係要打击嘅，地富反坏右，咁佢就 地主富农。 係啦。 反革命 系啦，坏分子系啦， 右派 系啦，咁佢就系坏分子嚟嘅，咁就俾人打啦，咁就真系惨啦。咁好啦，佢临尾咧就喺呢个1953年，即系中共建政咗第四年啦，就病逝于上海啦。 扫唔系扫地扫到死噶都扫。 系咁啊，咁其实真系都屈而终啦，因为佢留喺上海，意思就系中意嗰种生活啫。 系 竟然都冇咗呢种生活啦。咁 唔系佢都为上海贡献翻几年啦，扫下地。死得早啊！ 84岁啊， 落几年先死，你仲大镬啊！ 咁啊，俾人斗死啊嘛，系啊，仲惨啊！咁佢、就呢个大世界门口扫马路啦，就呢张相就后来就广为流传啦。好啦，好，跟住我哋咧， 呢张相应该系特登影佢。 梗系啦， 你冇理由自己咁兜掹俾人影你咯。 梗系啦，梗系啦，即系因为要刊登喺嗰啲报章上边啊，成啊嘛，即系话啦，你话你几劲，你当年又话咩巨头咩啦，咁你而家喺我哋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之下咧，你都要忏悔啦，或者你要做啲改正啦，咁样嘅嘢。好啊，好，我哋翻嚟先。嗱，好啦，跟住我哋咧嚟啦，讲讲呢个香港嘅帮会嘅一啲小嘅即係我哋收集少少啦，講講少少運作啊，或者入邊嘅嘢啦嚇。咁、其實咧，幫會最令人哋咧覺得呢、這個嗱，你啱啱 OK 嘛？得唔得？好零實 OK OK。嗱，幫會令人哋咧有時會覺得要去问嘅睇嘅第一样嘢咧，就系佢哋分嘅职级咧，分得好细节嘅，即系仔细啦，即系唔系话嗱职员就职员，职员入边都仲有嘢嘅。咁、好啦，咁我哋讲讲呢个帮会上面嘅分嗰个级数啦。好，佢系26啊，睇住嚟讲，嗱呢支嘢系咩嚟噶先人？ 哇！呢支系佢嗰啲咩旗嚟嘅？ 吓，嗰啲帮会嗰啲旗。 但系又系唔啱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应该是上九下十二 嘅，哇！你咁细节嘅讲到，我唔知。 总 之 系听嘅啫。 总之咧，呢一个咧睇就知道咧，系一啲反黑嘅探员啦，就攞一啲 应该系一个入股仪式充公咗翻嚟嗰啲嚟嘅 展示啦，即系。嗰陣時嗰套係講龍頭棍品博物館嗰啲咁嘅嘢啦嚇，龍頭棍、龍尾棍，好翻翻嚟先嚇。好啦，佢哋帮会咧分嘅职级咧，就譬如话最大啦，就 大路元帅 啊龙头啦，龙头先 大路元帅 啦，系啦龙头啦，咁就叫做嘅一个号码噶， 系 其实讲得噶嘛， 讲得 嘅就叫做489， 不你讲啫嘛， 唔紧要啦，我都系睇资料嘅啫，咁就叫489，咁489其实有意思嘅，不过我哋唔讲啦，嗰啲即系太过细节嘅吓，咁仲有分二路元帅啦， 432、438、438、 四三二系另一个职级嚟嘅。系啦，由大到细咁样，我哋讲啦吓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再落嘅话咧，就系415啦，就白纸线啦。好啦，问题你啦，龙头系提人都知大佬啦，最大嗰个啦吓，嘅首脑啦，帮会嘅首脑啦。跟住二路元帅咧，就系、通常咧同首脑咧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，或者系打江山嘅，又或者有时咧有啲你知每几年可能换一届咁样啦，佢哋选老错啦， 系 唔系选老顶吓， 系 叫选老错。佢哋选完之后咧，选完嘅坐管之后咧，佢哋就会落咗嚟嗰啲咧，有時都會變咗做二路元帥嘅，即係比較資深少少嘅一個前嘅龍頭大哥咁樣啦、好啦，跟住再嚟咧就係呢、這個415就白子線。嗱，白子線咧其實就係我哋叫做師爺 先生啦， 或者叫做軍師， 係啦，講數啊各樣。 系啦，就排解纠纷啦，又或者系喺个帮会入边咧，佢哋做嘅职位咧就系啲文职啲嘅工作，或者叫做外交啦，会同人哋倾生意啦嘅工作会比较 倾生意讲数都系佢。 系啦系啦，讲啊，即系尽量都系用多啲个脑袋嘅成分多啲嘅。好啦，跟住再落嚟咧就系、是、呢个叫做，其实有分咩底咩底嘅、嗯。不过我都系唔好讲咁多呢啲。 即系你谂把加埋你就知 几多底噶啦。系啊系啊系啊， 仲有个432个草鞋喎。 系啊，四三系啦，跟住。我喺度会讲嘅，好啦，跟住我哋首先去到426先啦，系啦，咁就 系 双花红棍啦。咁其实正式嚟讲系红棍嘅，或者叫棍底。咁因为双花咧，其实就再高多少少就叫双花噶啦，有啲就系啦。咁我哋主力咧系呢个武力解决问题啦，对外嘅叫做开地盘啊，或者叫打斗嘅时候咧， 先锋啦，即系 先锋就通常我哋会领兵嘅，就去打仗嘅吓、好啦，跟住就再嚟就草鞋啦，432啦，咁432咧呢个职级咧就系、是、通常做一啲叫运输啦，又或者做一啲叫做攞，但系你知啦，其实以前好多呢啲组织咧去做一啲叫做。即系走私嘅生意噶嘛，咁我哋通常咧就呢一个职级嘅人咧，就通常会从事呢啲咁嘅。 吹鸡啦，佢 系啦，联络或者联络都系嘅，都系嘅，都系佢哋做嘅。好啦，跟住再嚟咧就啲普通啲嘅职员啦，譬如话49啦， 系 就普通职员。 49即系正式会员。 系啦，正式会员系啦。咁如果年纪大嘅话咧，而系都继续系呢个职位嘅话，就49啦。 Senior 嘅49。 系啦，Senior 啲嘅系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再细分啲咧，啲未入会嘅职员。即嘅人啦，可能叫做灯笼仔啦， 挂蓝灯笼， 系啦，挂蓝灯笼啦。你再细分啲蓝灯笼，仲系再未够细，有啲叫蜡烛仔嘅，白蜡烛嘅，有啲都要咁样分嘅。咁、好啦，咁我哋嘅职位入边咧，头先讲咗啦。 其实佢都有意思噶， 系啊，每一样有意思。 白蜡烛你就啱啱，即系如果系你讲死人咧、其实以前话你。一根人就叫死咗，你死过未？ 你重新一个生命开始， 啊、你死过未？你死咗即系入咗会啦，系咪？ 系啊。 咁你正常你啱啱死又咪有支白蜡烛嘅引路？ 系啊，系啦、啊。 跟住到你未出殡前，咪挂咗个蓝灯笼咯。 系、 未死啊，未出殡咪挂个蓝灯笼咯。你出咗就唔系啦。 嗱呢啲咧，我喺网上边或者我睇书系冇讲嘅。咁大家明白点解我今集揾先人嚟做节目？ 其实我都系听下嘅啫，唔好误会，我唔系嗰啲人。系啦， 其实今集系真系有意思啊！补充一啲我揾唔到嘅嘢啊， 系佢梗系有意思嘛， 系啦，系啦，咁其实每一样嘢咧，我谂中国传统流传落嚟咁传统嘅一啲嘢咧，都有意思嘅，系啦，好啦，咁另外咧系有唔同嘅职位啦，你啱想讲啦，讲数啦， 系 揸数啦， 系 大底啦，呢啲咧都系一啲我哋叫做乜嘢咧？系嗰个职位上面嘅其中一个细分嘅一个角色嚟嘅，系啦。好啦，咁好啦，嚟咯。咁仲有咧，另外一啲嘢咧，大家都会对于呢个帮会有兴趣嘅事情咧，就去到27啦，望一望先。27啦， 哇！呢啲好早期噶啦。 嗱，呢啲咧相咧就我话俾你听，唔系香港影嘅，系台湾影嘅。咁其实佢入边咧就当然执行紧一啲叫做乜嘢咧，就系、是、一啲叫 入会仪式， 系唔知系咪入会仪式啦。总之执行紧一啲嘅嘢啦，咁样嘅就其实啲服装就咁样嘅。嗱，阵间我一路落去嘅好多咧电影嚟噶啦。 其实佢哋嘅手摆嗰个位，你知佢职级噶啦。不过我又唔讲俾人听啦吓，总之唔可以乱咁摆嗰啲位嘅。 系啊，我听闻，我听闻啦，睇资料咧，佢哋嘅手执住啲乜嘢？ 系啊， 即系手做咩动作？甚至乎细分到佢行路点行，佢摆个杯点样摆，饮茶点样敬茶，其实都有佢自己嘅一套方式。 系啦， 好细分嘅。 系啊。 系啦，好啦，咁我哋要讲一讲咧，好啦，翻翻嚟啦，我讲一讲咧，呢个帮会文化咧，令人哋最另外一样嘢最有津津乐道嘅就系执行呢个家法啦。 嗯， 系啦， 即系扎棍啦。 今日咧，我有咧睇新闻咧，有一段嘢咧，又讲扎棍喎。 系。 系啊， 有咩？系啊，我依家好少睇新闻 啫。唔系咁样噶，咁唔系我睇呢个苹果嘅，咁佢就话咧有一个即系我讲 A 同 B 啦，A 军就打下 B 军，后来 B 军咧就不了了之，呢件事冇所谓啦，因为大家同门啦，跟住冇事啦吓。B 军其实冇报警嘅，冇衰唔衰咧？中间咧 A、B 军喺度 两个喺度 嘈交嘅 嘈交嘅时候咧，有个卧底喺度见到，个卧底后来咧就乜都扬晒出嚟，咁跟住直同搵埋 B 军，即系同阿 A 军讲话 ，A 军你打人，咁阿 B 军就话我都唔追究你点成案咧，咁跟住后来就话呢、這个点解要追成案，就因为佢哋执行紧家法咯，就系呢一样嘢，我觉得真系啊，而家啲即系啲情况真系令我哋都唔系点样。点样明白点样会成案啦、啊？好啦，咁好啦，执行家法咧，其中一样嘢咧，我同阿仙人头先有讲咧，一样嘢叫三刀六眼， 系即系三刀六洞啦。 其实点解咧？ 啊，大镬啦！你不过通常翻三刀六洞，都唔系普通会用呢招 嘅。系啊，通常啲好大镬嘅嘢， 勾二嫂啊。 因为本身咧呢、這个帮会组织咧，佢哋要严密到咧，你犯咩戒条，你就得到咩惩罚。咁当然我哋唔讲得咁细节啦。咁点解攞三刀六眼嚟讲咧？好多人咧以为三刀六眼咧系求其笃几下。 咁唔系啦，怼穿啦，要穿过去嘅要。 系啦，点样咧？仲穿三个地方嘅，第一刀一定懂怼穿个心口胸。一把刀一怼入去呢度咪穿咗个窿嘅，因为后面穿翻出嚟，咁一刀咪两眼咯，头尾都穿咗啊嘛， 咁咪死得噶咯已经。 系啊，跟住第二个就系心， 系 胸心，跟住第三个咧就系腹，即系品字型咁样，三刀六眼唔系就咁怼三刀，你怼十字甲都得噶啦，咁样系咪先？咁唔系嘅，就系、是、真系咁样咧，叫三刀六眼就前入后出嘅，咁就必死无疑噶啦。呢啲系好终极嘅一啲叫做我哋叫做一啲惩罚啦 吓。 咁仲、有一样嘢咧，就我睇到28啦。啊啦，嗱呢啲咧就是一啲叫做佢哋入会或者拜神嘅仪式啦，截录自一套电影嘅叫做黑社会，咁就去啊当日咧呢一个仪式咧就讲紧，其实啊任达华饰演嘅乐少系接任咗新嘅一个龙头嘅， 系 咁样嘅，好翻嚟，系啦，好啦。好啦，咁其中一个呢，我睇返以前即係叫前少少嘅一啲家法呢，就要挖个坑將直活埋㗎喎。 哇，嗰啲好耐。 其实点解我会头先睇嗰个相呢，就因为佢嗰套戏临尾呢第一集呢係將另外一个头目呢係活埋咗嘅。 嗯。 即係其实未死嘅，可能未死嘅，就係拱咗落即刻將佢活埋嘅。阿乐少即係阿任达华啦，就將呢个阿梁家辉活埋咗嘅。 佢争位嘅嗰度。 争位啫。但其实佢真係呢嗰、那个帮会嘅文化上面呢，其中一个条文呢係如果你犯咗某啲嘅事呢，就首先自己掘个窿、跳落去，人哋就帮你拱埋自己咁样嘅。就有个咁嘅规则。仲有一个呢，我觉得好令我觉得即系歌舞会嘅呢、這个系好有即系好血腥嘅，就系、是、咧将啲歌舞会如果惩罚啲奸夫淫妇咧，就会将啲淫妇咧就剥晒啲衫裤咧，就瞓喺个门板上面。佢系29，好啦，呢、這个都系啲拜神仪式啦，系30先啱。系啦，嗱啲奸夫淫妇啦，咁就真系绑起咗之后咧，就摆个门板，嗱呢个就绑起咗啦，就摆个门板上边嘅，钉个门板上边钉住啊，个淫妇啊，剥晒衫裤钉住喺度啊，好翻嚟，跟住再将个奸夫个头咧就过咗落嚟，就当然啦，嗰个门板钉住咗个淫妇之后咧已经钉噶啦，因为真系钉住咗系嘛，同埋将佢个奸夫个头割咗落嚟，就摆喺淫妇嘅私处嗰度，即系阴部嗰度， 然后浸死佢。 跟住咧就摆喺个门板咧，就连门板连人咧，即系绑埋之后咧，就抌落个河嗰度，咁啊，梗系随水漂流啦。 系，喂，唔系、哦。这个文化大革命嗰阵时咧，好多俾人斗咧，都系咁样，好多咁飘落嚟嘅。 嗰只叫五花大绑啊嘛。 唔系啊，都系一块板度钉咗个块板度飘落嚟嘅。系、 其实呢一个咧，最紧要就系一个恐，即系叫做惊吓嘅成分咧，令到你啲人咧唔敢 惊嘛， 系同埋见到你个样啊嘛，最紧要见到你个样，即系话呢个人犯事，所以咧就得到应有嘅惩罚啦。好啊，跟住我哋去一去咧，31啦，呢一张咧就系咧嗰啲贴啦。咁喺仪式上面咧，最紧要咧，我哋讲埋临尾呢几分钟咧，讲一讲咧，其实帮会好多仪式上面嘅嘢咧，都用呢啲咁嘅贴纸嘅，系啦，即系呢啲咁嘅纸啦，会做一啲仪式啦，会成啊。其实如果阿老先有留心睇咧，佢四只角咧，佢画嘅代表嘅一啲物件都唔同，譬如葫芦啊，譬如有个好似类似炮仗啊，或者一把剑咁样都唔同喎。佢全部写嘅嘢系有晒根据嘅。系啦，好，唔好睇咁耐，翻翻嚟。 睇下都得嘅， 系啊，睇睇啦，我唔好讲咁多啦，睇睇。仲有啦，最令人哋有研究或者一啲叫做帮会嘅文化嘅，令我哋觉得有啲神秘感，就系一啲手势啦，或者一啲叫做诗句咁样啦。好，去32啊， 系啦，嗱呢啲就系嗰啲痰系嘛， 嗯， 但系你好似讲过呢个痰有啲， 唔系呢个呢个 OK 呢个 正式啲系嘛， 呢个正式啲， 系啦系啦系啦，咁啊呢啲痰上面咧，佢唔同嘅物件啦，代表唔同嘅一啲叫做意思啦， 系， 咁、啊、当然啦，我哋普通人唔系洪门中人咧，好多嘢我都唔系咁理解，唔系好知嘅，系啦，好，去埋33啊， 嗯， 呢啲咩嚟噶？ 呢啲咪嗰啲嗰啲手，哇！呢啲唔系普通人做到嘅，呢啲好高级先用 的。咦？你又知嘅？咁、啊、你知道高级嘅？系 啊，我谂佢 show 出嚟，我哋喺网上面揾到嘅一啲相片咧、嗯，其实都系一啲 你睇到佢中间嗰幅， 嗯， 中间下边嗰幅有个六字，你话高唔高级、嗯 哦，咁应该系 系啊， 同嗰啲 number 有关 系 嘛， 系 啦、 啊， 好翻翻嚟先，系啦、啊，因为嗰啲动作咧，我哋唔可以做噶，一做咧，即系三合会最安调查科，我唔系即系随时嚟搵我饮茶噶，我只能喺图片上面睇，因为呢啲系我哋好可以咁讲啦，喺网上面都搵到嘅图片嚟噶，呢啲唔系一啲秘密嘅嘢嚟噶，唔系啲秘密会社，唔系嗰啲咩嘢嚟噶，只不过系而家以一个新闻档案嘅形式存在，咁我哋讲历史 啊嘛，你走去警察部嗰啲咩三合会罪案调查科，你有呢啲嘢睇噶？ 系啦。是咪即系好似嗰只龙头棍咁啊？摆喺个博物馆啊？我谂唔系嘅，研究下啦。 其实龙头棍呢样已经唔会有噶啦， 冇啦。 你揸住嗰啲龙头棍，你仲有得唔认？ 唔系咯， 系嘛？ 你唔会话自己翻大陆买噶嘛？ 咪最戆居咧，曾经咧呢、這个警察部咧出过一个洗底行动嘅。 哦，系啊，90年代啊嘛，我记得嗰个广告咧系一对手咁样咧，跟住整烂咗个链咁样噶，好似个铁链咁样噶。 即系彻底失败咯，你会。你唔讲啊，差之你黑社会嘛？你点会走去认噶？ 系啦， 即系边人咁白痴啫咁 啊！洗底计划啊嘛，嗰阵时90年代系啦， 即系你去完咧，你就我唔再系黑社会，但你唔讲啊，差之你黑社会咩？ 话明秘密会社嚟噶嘛， 系咯， 帮会嚟噶嘛，咁好话唔好听，好多时而家咧捉到啲人咧整啲入会仪式咧，我觉得我话俾大家听咧，都已经系简化咗好多噶啦，香港即系唔好似以前咁样咧，又要焚几多炷香啊，或者要写好多嘢，我谂一切从简，因为呢个仪式。曾经很多的、市民曾经参加的仪式呢、都被人拉 了、以前很久之前香港地多数去筲箕湾，后期去筲箕湾是山卡拉来的嘛、交通不方便，未有电车的时候、就去那些做入会仪式，因为长洲、长洲成日都看的时 候，因为那时候去其实呢，喺我漏咗讲啦，头先喺香港政府呢，大概喺太平天国之后啦，佢、已经整咗条例呢，係防止呢个三合会、或者係呢个黑社会嘅嘅条例出咗嚟㗎啦。咁变咗到而家呢，到香港今时今日呢，呢样嘢都唔係合法嘅嘢嚟嘅。不过我哋以历史角度呢嚟咗个探究咁样啦，我哋今日系咁戴头盔喎。狂戴头盔喎、喂，咁集时间就真係差唔多啦，我哋又了解啦。嗱，今日呢分咗四节嘅，咁大家呢睇嘅时候呢，咁就跟返个次序睇啦，因为每一节呢个内容都有关联嘅。咁好多谢先人啦，今日嚟做一集嘉宾啦。咁嚟緊可能有一集半集都仲会搵先人嘅，因为有啲题目呢我都搵佢讲，係即係大家会觉得生色唔少嘅。 唔好戴头盔嗰啲喎。 呢个题目因为有啲危险性，所以要咁样讲。好啦，喂，咁下个礼拜咧，同一时间啦，就星期五晚嘅历史启示录再同大家见面啦。 其实我哋都漏咗少嘢， 系讲， 即系我哋都讲翻咧。其实最早期嘅咧，啲帮会咧都系出于个义字，都系行政嘅。不过后期啲人行歪咗，唔关事啦。最早期所有嘅帮会都系，譬如反清复明啊， 系啊， 反共抗日啊嗰啲嘛，都系有咩嘅，有佢个作用。 你话先话反咩抗日咯？ 反日啫，冇抗嗰个 字。冇抗共，冇反，唔反共啊！呢度系啊，不过抗日嘅，不过有啲帮会佢哋就立场反共嘅啫。不过我哋就觉得呢啲同我哋就唔系咁大关系嘅，我纯粹讲下历史嘅啫。 冇错， 我笠多重头盔先。 系啊 ，OK， 下个礼拜， 下个礼拜， 大家见面，拜拜。